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们的播出频率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的时间是22点。您可以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的情感问题，可以把您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白露老师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在我们的节目中常常有男生和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情感的这个关系当中，有人会觉得自己缺乏吸引力，男生也有问，女生也有问，他们会觉得，你看为什么，比如说我无论是通过相亲认识对方啊，还是我在工作中啊，在这个朋友的社交圈里认识的对方啊，怎么就是看到旁边的人，人家就那么容易吸引异性哈、啊？人家好像举手投足很快，异性就会关注了。我呢，在人家面前怎么表示，好像都不能够吸引住对方。所以有些人就很想问问我们，说这个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或者在恋爱关系当中，在寻求伴侣的这个路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具备吸引力？这个吸引力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我们怎么去穿衣打扮，怎么学习说话谈吐，还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能够把异性一下子吸引过来？ 首先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总觉得哈，生活中哎有一些，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其他的人对一些那么有吸引力，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哈。就是我们通常会特别关注那些有具备吸引力的人，或者是身边环绕异性特别多的人，那其实我们忽略了绝大多数的人，在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人，实际上他跟我们都差不多啊，就是那种特别具备吸引力的人，就像比如说感觉像一个明星一样啊，那种人是少数，但是我们却经常会把目光投向那些人啊，因为那些人的状态就是我们所向往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视角和我们关注度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把心态放平，我们要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每个人他势必都会去吸引一些人啊，但是只有极少部分的人是那种很多人都喜欢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再来讲，就是我们如何是能够去吸引异性的，无论是在相亲中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啊，我们有没有一些技巧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是否是自信的。啊，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外在的，比如说我穿名牌啊，我穿特别漂亮的衣服，或者我减肥，对吧，我有很好的身材，但是我们通常会发现那种对自己身材很焦虑的人往往是身材很好的人啊。也就是说你内在的这种感受实际上跟外在的形象有的时候并不是相关的 啊，还是你自己内在是不是自信。当你内在是自信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去散发魅力的过程啊。但如果你总是自卑，你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总是不够好，你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是畏手畏脚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你是自卑的时候，你在社交场合给人的感觉往往不是你自卑，而是这个人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 对 啊，因为你有一种下意识的保护，你觉得哎呀我不敢跟他说话，所以我可能表情也很冷峻哈，就是然后也躲在一个角落里，所以这个时候对方其实可能不见得是觉得你没有魅力或者不想认识你，而是他觉得你的态度让我不敢靠近你，因为我靠近你我可能会被拒绝，人都是怕受伤害的嘛，所以他可能就就会离你很远哈，不会去跟你交流。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是，如果我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方法教你说如何跟异性去聊天是一个好的方式，当然我们讲就是一些沟通的技巧我们是要去学习的，但我不建议大家特别依赖这个东西啊，因为如果当你特别依赖一个技巧的时候，实际上你没有展示自己真正的状态，那即使你用那个状态把对方吸引来了，你能一辈子就这样保持这个状态吗？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会觉得很累，所以我会觉得适当的表现出自己一些真实的状态是蛮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注意这个层次，或者说注意这个节奏啊，你不能两个人刚认识你就跟人很就是很坦白很真诚的交流，因为人和人慢慢靠近的过程一定是需要一些步骤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研究，是美国的一个学者好像研究的，叫36问让我爱上你啊。他那36问设计的就是明显符合人的这种交流的需求，就是他前12道题是非常普通的这种社交层面的问题，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天气啊，然后你今天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就是然后后面的中间的12个问题就慢慢的会有你一些个人信息的暴露啊，然后到最后12个问题就是完全问你的价值观呀，你的想法呀，你的一些很私人的经历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你跟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我们还是要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社交距离，如果你上来就问很隐私的问题，那对方会觉得不舒服，可能就会想要离你远一些啊，但是一定是两个人有一定的交流，建立了一定关系之后，我们才聊到一些私人的话题，那这个时候聊私人的话题反而是容易拉近关系的。所以我们讲这些小的技巧可以去掌握啊，但是其实交流的时候跟对方交往的时候，真诚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如果对方感觉到你很虚伪，或者是你很伪装的话，那谁都不愿意跟你去接近啊，哪怕你是一个再有魅力的人。 对，也就是说吸引力这个东西呢，它源自于我们内心的那个自信哈。 对，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学一些和异性相处，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情场上的一些小的技巧。 对，就是当你真诚作为基础，然后自信作为基础，用一些适当的技巧的时候就会非常棒。 对，所以看看你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欠缺，还是有办法可以提升我们的吸引力的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另外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女朋友啊是一个在恋爱当中用力挺猛的人，而且我女朋友啊这个人是不是可能太缺乏安全感呢？就说一些小事儿吧，他这个人吧，我告诉他他某一天做的什么菜好吃，他就常常给我做那个菜，我吃腻了我就对他说别再做这个菜了，你都做了好几次了，吃腻了，他就特别诚惶诚恐，然后就对我说道歉，然后说他只是觉得我喜欢吃等等这些。比如说有一次洗衣机洗白衬衫，完了之后呢，那个白衬衫啊没有熨好，我就对他说 我说哎呀别拿洗衣机洗了，这白衬衫要不你就送去干洗吧。结果从那之后呢，他要么就坚持用手洗，要么呢他就手洗完了之后熨得特别的仔细，几乎他下班也很累，花很多的时间都用在熨衣服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事儿。偶尔我出去一趟他就会特别的担心，总是怕我不回来。这样的事情呢多了，一开始我觉得他是挺爱我的，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挺累的。我就是觉得他什么事情都特别顾及我的感受，一切都是以我为重，我喜欢吃什么他要记得，我喜欢做什么他要记得，有的时候他并不喜欢的事情他也会陪着我。比如说偶尔我打游戏打得比较晚，他都很困了他也不睡，他在旁边也不会说我，他就是陪着我。所以呢我就想说啊，我累了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一说出来他会无比的脆弱，他甚至可能会崩溃掉。我到底和这样的女朋友该怎么相处呢？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不是爱与被爱的关系了。 就是在这个男生描述的这个女孩子整个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一个挺明显的讨好型人格的一个人啊。就是讨好型人格实际上他的养成基本上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会觉得只有我讨好父母他们才会爱我才会不离开我啊，那一旦他们生气他们就可能不要我了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人，当他进入到亲密关系之后，他依然会惯用这种模式。他会觉得我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服从你，对你好啊，那你才会不离开我。所以就是这个男生说这个女孩是不是安全感差，我觉得如果你描述的都是一个真实的状态的话，的确是的啊，他的安全感应该是比较差的哈。那跟这样的人相处，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表达的还是挺客观的，就是时间长了会让人觉得累。就是他是一种你可能对我很好，但是当你已经变得诚惶诚恐的时候，真的就感觉不是爱人的关系了哈，因为对方在无止境的为你服务。那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当他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透支，因为他不断的讨好对方，实际上是在透支自己的这种情感呀、包括感受啊等等。那时间长了对他包括对这段关系都会有很负面的影响哈。那对于这种讨好型人格的人，实际上我们讲他主要还是一个缺爱的状态，就是他从来没有获得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爱，就是让他会觉得这个爱会一直陪伴着我，不会离开我。那如果这个男生你觉得还想跟这个女孩继续相处，希望你们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好的话，给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让他感觉到他是被爱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听到很多他比如说做你爱吃的菜啊，就会重复的给你做让你觉得好。那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他会觉得你是爱他的？当他去感受到这种爱的时候，他内在的这种空虚感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啊。另外就是你在生活中需要不断的去提示他关注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当他陪你打游戏打到很晚他很困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他说你是不是困了，你是可以睡的啊，你困了的话你就先睡吧啊，我不会因此生气啊，或者是会不高兴啊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种跟他的交流，让他不断的意识到自己也是有需求的，自己的需求也是需要得到满足的，并且你是愿意他去满足自己的需求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你帮助他不断的去补足爱的这种感受和成长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人其实是特别需要在亲密关系里去修复这个部分的。 如果现在这个模式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个男生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有问题，很累， 对，很累， 而且自己甚至已经思考到我们之间是爱还是不爱了。 对， 是吧？ 是的。 也就是说男孩子并不喜欢这个模式，但是又不知道在这个模式里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 对。所以我刚才给出的两个建议，我觉得是你可以开始去尝试在生活中去改变的啊。就是当他只关注你爱吃什么菜的时候，你也关心关心他爱吃什么。 对， 他需要人不断的去提醒他，因为讨好型的人他是不太会关注自己的，他觉得对方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那当你把他的需求点出来之后，他那部分就会慢慢出来的。 另外有一位女生问问题啊，她说我啊交往了一个男生，交往了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对他挺有好感的，他第一次见我呢并没有确定我们两个人就可以谈恋爱，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之后，后来又聊了一个多月的微信，然后我们才走到一起，确认了这个做男女朋友的关系哈。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多次说过我哪些方面他都满意，唯有一点他觉得是一个遗憾，他过去一直想找一个音色很美的女生，说话很好听的女生，但是我这个人声音天生就不美，我这个人出来的声音就是那种比较粗比较哑的，一开始他说出了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我们俩根本就没戏，但是我们在聊微信的时候呢，又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很合得来，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好几次，他说你哪儿都好，就是声音不好听啊，我一直都觉得我应该找一个声音特别好听的女生，每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里边就像小针扎了一下。我想问你们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将来会分开吗？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当然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去找伴侣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伴侣身上的某些地方是我们不满意的，因为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东西，对吧？ 对对的， 你总有一些他的缺点是你不满意的，但是这位男士选择不断的去表达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去关注的哈。而且这个嗓音哑这件事情，或者说声音不美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无法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变的一个东西， 挺难改变的。 对，所以他不断的去提，然后呢，你又改变不了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是会让人蛮沮丧的啊，而且会让你很受伤。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就是像小针扎的这种感觉啊。那就是在这个东西他不断的去表达这件事情，包括他介意这件事情的情况下，会不会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怎么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我现在听到的是他不断的去提啊他的这个遗憾，但是你心里当有针扎的时候，你有没有表达给他啊？你有没有告诉他说每当你跟我说你不喜欢我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我都很难受啊，我都开始担心我们两个是否是合适的。那当你表达完这个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决定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合适继续走下去啊。那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男生就是没意识到，就是那种不会说话的人哈，就是可能想什么就说出来了，也没有太想到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你提点他一下，他可能也就知道了啊。而且他可能也就是简单的表达一个遗憾而已哈，他其他的方面还是很满意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如果其他方面你们都很满意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蛮积极的啊。但如果你表达完之后他依然表示很介意这件事情，其实你就要稍微警惕一点了啊，就是可能你们两个再继续下去，他还会不断的去说这件事情或者去介意这件事情，那你就要考虑了，要考虑这个关系是否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他如此介意这件事情，你又无法做改变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在关系中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婚恋关系问题中，我们讲就是双方要想办法去接纳的啊，因为他改变不了。那如果一方完全不能接纳，那这个关系一定是有问题的。 对，确实哈，这个声音这个东西啊，虽然我是学播音的，我知道这个我们发声的一些技巧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的，但是音质这个东西你真的是天生的，很难去改变。那么对方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我们因为对方有一些特点我们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处着处着那些不喜欢就已经改变了， 对， 就是我们已经不介意那些事情了。但是有一些人处着处着那些自己介意的问题会越来越被放大， 对。 那这个也是这个女孩子要观察到的是吗？ 对，就是如果她是这种越来越放大，她就会越来越不满对这个关系啊，就是她会什么事儿都找不到这件事情上，那你这个就真的没法处了。 对，下面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男朋友啊有很好的专业， 其实呢，他如果努力一点的话呢，他就能赚不少钱，包括在公司之外，那么别人也可以用他，他也可以用自己的专业去赚一些钱。但是他这个人吧，贪玩儿，比如说周六周日，他特别愿意和别人出去爬山了、骑行了，喜欢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俩结婚是需要钱的，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多赚钱，而且我知道只要他稍稍努力，他就能赚比现在更多一倍的钱。可是呢，我又不敢说，因为说了好像是我很贪财，又好像是我不让他玩，怎么样能够积极的鼓励他去赚钱呢？真需要钱呀。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就是为什么这个男生他现在就是我们看起来啊、就是或者你看起来他是能够去赚更多的钱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背后一定有一些原因哈。比如说他现在并不缺钱，对吧？ 嗯， 他可能觉得反正我现在花不了那么多钱，那我可不让生活更轻松一些啊。那还有一些人是他受不了那个压力太大的状态，他觉得我可能只能在这个状态下啊，我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这都是有可能。因为当我们去判断一个人能赚钱和他去不去赚钱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他内在的感受，他的需求，我们是不是特别清楚的啊，所以还是要去问当事人才知道他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那当这个女生你考虑到你们两个未来要结婚的问题哈，你希望能够有更充分的这种经济的基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谈的，因为你现在所有的想象都是自己的推断啊，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因为贪玩啊？那可能也许不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又不会让他觉得我太拜金呢，对吧？太在乎金钱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找一个机会去讨论两个人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啊，比如说我们讨论说，如果我们两个未来结婚的话啊，我们要不要买房子呀？在哪儿买房子呀？啊，要花多少钱呀？还是租房子呀？啊，那我们的生活会有哪些开销啊？那这个开销呢，我们是怎么去协调？比如说我能挣多少钱呢？你能挣多少钱呢？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人，或者我们两个都去有机会赚更多的钱呀？就是当你从共同规划未来的生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我觉得就很合适啊，而且也能够问出他内心一些真实的想法，包括他对自己未来这个职业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啊。因为你如果就光跟他讨论说你打不打算换个工作呀，或者你打不打算周末加加班啊，就会觉得很突兀哈、啊、但是把他放在未来的生活规划里去谈就很和谐。而且这个女孩子其实你本身也是在考虑到未来的生活之后才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的啊， 嗯， 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去讨论没有任何问题啊。 另外还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和我老公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我们俩呢现在是一个两地分居的状态，我想问的是所有的假期他都不愿意回来，我每次恳求他回来吧，我说我们俩好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了，他总是有各种理由，不是在加班就是有各种各样工作上的事情，这些理由都是很正规的那种理由，我无法去反驳，但是我知道他明明可以做另外的选择，就是他可以不再这样忙碌，可以挑一些时间赶回来，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愿意主动的回来，我想问问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讲无论是在恋爱的时候还是结婚之后，这种两个人异地的状态是最难的一种状态啊，就是他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包括生活中的变数，因为两个人其实没有办法在生活中陪伴彼此，给彼此支持啊。那我们当我们用一些比如说社交软件或者是通过电话来交流的时候，又会有很多信息的缺失和情感表达的缺失，会让彼此觉得有一些不舒服，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状态。那我通常会建议哈， 如果能克服，真的是想想办法克服一下这个异地的状态啊，就是搬到一起去住，这个是婚姻中包括恋爱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能够陪伴彼此的，我们是能够有有效的时间来进行情感的交流的，否则这个关系维系起来真的是很难的。那现在遇到的这个状态啊，丈夫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庭里来啊？我觉得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他一直如此，还是说在什么时候突然开始变得不愿意回家了？ 嗯， 那如果他一直如此，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但如果他突然不愿意回家了，可能是因为当他一个人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他的状态是非常轻松自在的，比如说他回到家之后，可能你们会有比如说会有矛盾呀，或者会有一些压力呀，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我在外面更舒服啊，我就不愿意回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可能性，现在的这个状态都不建议你们持续下去啊，因为你已经发现问题了，并且你一定开始感受到那种不舒服啊，或者是难过的这种感受了。那我会建议，如果丈夫不回来，你能不能找一个机会到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去陪伴他也好，或者说去见见面也好，两个人当面的交流一下你们对于未来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划啊，或者是向他去表达现在的这个情感的状态是你觉得有问题的，需要去调整的。这个沟通一定要当面来做，就是电话里信息的缺失太严重了， 对， 包括我们发一个信息那个信息缺失也太严重了， 对 啊，面对面去交流，把这个事情真的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讨论，然后拿出一个未来共同生活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啊，我觉得是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好，谢谢白露。今夜私语是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来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那如果您在北京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播出，广播频率是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啊，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今夜私语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无论您在哪儿，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都可以参与，给我们发送来问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就这样简单，你走过来，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要存在。慢慢的我已经离不开，因为我已爱上你了，没有任何原因的。如果我说只有一个，该怎么不怕孤单？说好了我们都要勇敢，就算不小心迷路了， 也能够听见你的。如果我说爱你，能不能永远相信？这一天我想跟着你，跟你说你最爱的笑话。我想以后都能在一起，每天想着你已变成习惯，一直幻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十七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正和各位在分享大家询问的各种情感问题。有一位我们的听友，一位女士问道，她说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受控制，内心其实非常在意他人对我的看法，比如说我很想和公婆相处融洽，可能正因为我太在意了，反而发生一点不愉快就会被放大，动不动就破罐子破摔，似乎不停地在搞破坏，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公婆把我当外人，对我不好。我自己远嫁，一年难得回一次娘家，对母亲很愧疚，但又不是很想电话回去问候，因为母亲性格古怪，和父亲的婚姻糟透了，父亲脾气暴躁，经常两个人争吵起来就会动手，我父亲会打我母亲，家里从来都没有太平过。我其实挺庆幸的是自己逃离了那个环境，但是对母亲过得不幸福心里又特别的难受。我曾经想过把母亲接过来和我一起住，但是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母亲和公婆还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几乎是带着屈辱离开的。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自己很痛苦，里外不是人。从那以后呢，婆婆娘家的亲戚来家里做客，我都没办法开心起来，感觉很气愤，很矛盾，想逃离。我先生说给他面子，我就是会情绪失控，我做不到在他们面前强颜欢笑。后果呢，就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这个媳妇儿不懂事，不知礼数。为此我先生十分痛苦，婆婆甚至扬言再也不让我踏进家门。情绪释放之后，理性回来后，我发现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些家庭矛盾，我经常情绪失落，也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健康。那我先生其实对我很好，他呢不辞辛苦地陪我求医问药，希望我身心都好起来。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分析一下，就为什么我的心里这么矛盾啊，我该怎么样才能改善我自己的状态呢？我真的是像公婆说的是一个心胸很狭隘的人吗？我看到公公婆婆相亲相爱，我想到我父母失败的婚姻，我心里都会不舒服。我看到公婆对自己的女儿呵护备至，却背地里到处说我的坏话，我心里也会不舒服。我到底怎么了？我是一个坏人吗？ 其实这个这位女士一开始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有一些矛盾或者有点拧巴的地方哈。 嗯。 但是我听到后来反而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包括跟公婆的这个关系是 背后是有原因的啊，它不是凭空出来的。因为你提到了，其实你的母亲啊，你很心疼自己的母亲，对吧？ 嗯， 你把她接来，好像意思是接来住过一段时间，但是跟公婆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对， 带着屈辱的感觉走的，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压在你心底的一块大石头， 嗯， 啊，它有很多的这种情绪的积累。当你用屈辱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你的内在其实是有很多的愤怒和委屈的， 嗯， 啊，那这个东西好像是没有机会表达出来的，所以它会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当公婆有这个家里人有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会不舒服，对吧？当你看见公婆对他们女儿很好，然后说你坏话的时候，你会很不舒服。其实可能都是前面有这件事情的作用在影响，那个坎儿在你心里始终没有过去啊。所以我会觉得，我不知道你说老公陪着你求医问药，是求的什么医，问的什么药哈。那我会觉得你可能更需要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陪伴，陪伴你把这些负面的情绪，你的这种愤怒真正的表达出来啊，那背后的这个包括底下深藏的这种委屈啊等等这些感受去表达出来。包括其实你提到了你父母的婚姻是很糟糕的，那在这个里面你的这种感受是什么，这些所有压抑的东西当你慢慢的去释放啊，你的状态就会变好。我们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外在的，我跟一个人关系处得好不好，或者是公婆或者其他人说我是不是懂事儿， 对 吧？我是不是孝敬公婆？但实际上，所有的这种关系的相处，最终归咎到根源是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一个和谐的状态啊？就是当我内在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当我生活得很不开心的时候，我很难跟其他人去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陪伴你把这些情绪处理掉，让你变成一个更积极，在生活中能够更开心更阳光的人，然后你的这种人际关系包括跟公婆的关系就会慢慢的变好。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下一位女士问的问题哈，她说嫁给他们家之后才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公公会动手打婆婆。公公呢和婆婆的关系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好，一开始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后来我们有了孩子，孩子呢放到婆婆那里，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他们争执起来的时候公公是会动手的。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的孩子才只有四个月大，当时我都吓了一跳。现在呢孩子一岁多了，渐渐的要懂事了，我不愿意把孩子放在那儿，因为我特别怕孩子会看到那一幕，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呢？我跟我老公讨论过公公打婆婆这件事情，他说他小的时候也为此特别的痛苦，他知道他爸爸会抬手打他妈妈。婆婆呢是一个个性很好的人，其实婆婆帮我们带孩子我还是挺放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会担心万一他们打起来的话会殃及到孩子，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觉得很为难，孩子不给他们带吧，其实真的没有人能帮我，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都要上班，孩子给他们带吧，我又怕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看到这一幕对孩子的心灵会有什么影响呢？我在他们心平气和的时候也想出言相劝，但是我老公说没有什么用，他为此在上大学的时候有2年多的时间都没有跟他爸爸说一句话，还是没有用。我想问问这样的家庭状况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位女士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啊，就是当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生活在一个就是有暴力的这种环境里啊，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一定是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哈。那我们讲，你可能一开始考虑问题的角度是说我能不能够改变公婆的这种状态，那你的老公也说了没有用啊。那我也想告诉你，其实当我们想去干涉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相处模式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啊、一定是他们两个人愿意去改变，他们去努力才有效果，而他们那个关系模式的形成已经是很多年形成的一个状态了。除非你婆婆啊某一天觉得一定要改变，然后做一些什么事情，可能才会让这个有所转变。而我们作为子女想去改变是非常非常难的，几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就不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解决问题了。那你下面要考虑的其实就是你现在遇到一个困难的选择啊，就是你究竟是让孩子继续的待在那个环境里，那有人去抚养，就是帮你去带这个孩子，还是说你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能否请人来帮忙带他，或者是把他送到一些现在也有一些好像幼托的机构啊，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也可以送去的啊，还是说能不能有机会让你的婆婆住到你的家里来啊，来单独的带这个孩子，就是我们需要想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状况。因为我个人是不建议你继续把孩子放在那个环境下的，因为是真的是有风险的。 对，确实是哈，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孩子慢慢的也在一天一天的长大， 对， 孩子也会懂事，会看到这一幕， 对， 对孩子来说确实是会受影响， 对， 所以要想办法去改变哈。还有一个关于家暴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女生询问我们的问题啊，她说我姐姐和我姐夫，他们两个人结婚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我这个一直都看到的是他们两个人相互在打，打得很厉害，彼此如果闹起来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动手，甚至有的时候呢，我姐姐动手的更厉害一些。我姐姐是那种长得比较强壮一点的人，所以我在看到他们的婚姻状况之后，到现在吧，我特别的怕结婚，家里边已经给我说过两次亲了，我都以我在大城市不大愿意去以说亲的说亲的方式和对方相处，那么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把婚退了。现在我在我们那儿几乎都成了笑话了，因为我都要过30岁了。可是呢，每次想到姐姐和姐夫的婚姻，我都觉得特别的难受。姐姐和姐夫他们比我大很多，我从小几乎是姐姐带着的，和姐姐的感情也很深。一方面我很心疼她在这样的婚姻中，可是一方面我又觉得她的婚姻带给我的就是对婚姻的恐怖。我没有感觉到两个人在婚姻中有好的时候，从小看到他们结婚，从第一天开始就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吵架打架不和，无论是花钱还是对老人的态度还是对孩子，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对婚姻的看法了？ 其实我们讲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有没有看到过这种积极的亲密关系的例子，对于他未来的婚姻状态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如果看到的婚姻状态都是充满矛盾的，充满争吵的，甚至是充满暴力的，我们形成这种对婚姻的恐惧是特别能够理解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我也很理解这个女孩现在所有的这种担心和对于进入婚姻的恐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姐姐姐夫的婚姻状态只是万千种婚姻状态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在生活中其实看到很多积极的伴侣相处的例子，对吧？那包括你的姐姐姐夫的这种相处模式一定背后也是有他的原因的。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为什么他们又维系这个婚姻没有结束他啊，一定都是有他们的道理，或者是在婚姻中满足了他某一些方面的需求，然后其他方面他是能够接纳的哈。我也遇到过那种夫妻两个人好像是特别容易出现矛盾，然后出现矛盾呢就 矛盾特别激化，然后呢完事儿的时候两个人又特别好啊，就是他可能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也是有可能的哈。但是我要告诉这个女孩的是，其实一个婚姻最后相处成什么样的状态，跟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跟对方相处的模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当你渴望你的婚姻是积极的、美好的，然后和谐的，那你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其实你找到伴侣很有可能也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状态的，就是有一种吸引相同的人会进入婚姻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哈。而且就是你现在的恐惧其实在于你已经不愿意去找人进入到这个亲密关系中开始尝试去相处了。 嗯， 因为也许你打开心扉你就能够遇到那种合适的人，对吧，是那种能够跟你以美好的积极状态相处的人。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就屏蔽了一切可能，如果你开始去尝试，也许你会慢慢的发生转变。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恐惧感太强烈了，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去迈出那一步了。那我就会建议你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陪伴你一段时间，那找找这个恐惧感到底从何而来。就是我们讲每个人生活的环境，比如说两个人他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都是这个父母啊或者是亲人的婚姻状态比较恶劣的，但是他会不会都恐惧婚姻呢？不一定啊，就是还跟各种方面的因素，包括你自身的一些特质啊、特点啊会有关系，所以还是要请咨询师陪你一块来找找这个背后的原因，看看能不能把它解决啊。 嗯，一位女士她说，我和我丈夫呢是通过别人介绍、亲戚介绍认识的，老家呢离得还是挺近的。我们因为他一直在这个外地上班，所以我们一直是处在异地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会电话啊、视频啊，他有空也回来。以前他对我特别的好，而且对我的家人也是很好的。在恋爱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小的争吵也就很快好了。我和他认识一年以后，在家人的催促下呢，我们就赶紧结婚了。那么婚前呢，他在我们这个城市呢按揭买了房子，我没有房子，在结婚的时候我就买了车。结婚的时候我提出了在房子上加名字，他和他家人同意结婚后肯定会把我的名字加上。当时我还是很高兴，觉得遇对了人，就这样高高兴兴的结婚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家里其实是不富裕的，除了首付买了那个房子呢，可以说都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其他的东西呢，是我和我家人出的钱。在结婚之后，因为我们一直是异地，我们那个房子啊，也没有钱去收拾和装修，我就住在娘家。那么娘家呢，因为有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闺房，他回来呢也就和我挤在一起。现在呢是这样，大约在一年前我从父母那儿借了钱开始装修我们自己的房子。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也对他说了，希望他们家还是把我的名字能加到那个房子里。但是他们家吧就百般的推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和他有了矛盾。但是有矛盾的时候又发现我自己怀孕了。整个怀孕的这个过程中，他对我越来越不耐烦，他们家对我也很不耐烦。有好几次他都对我说从他的那个房子里滚出去，让我回到娘家。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异地生活的状态。他回来就对我和孩子发脾气，而且他们家也不会把房子给我。结婚的时候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但是因为并没有买房子，那些钱都是消费掉了，车也并不值什么钱了。所以呢，如果我和他离婚的话，我将什么也得不到，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的确是一个挺复杂的状态哈。但是我首先想说的是，我听到前半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位女士和你的老公实际上无论是在恋爱阶段还是在婚姻阶段都是异地的状态，而且你们还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所以你们真正有效的相处时间我觉得是特别少的 啊，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可能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彼此也了解了，然后再分开的那种异地和一开始就异地，我们认识的时候就异地，然后相处的时间也短，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状态。所以很有可能你们两个并不真正了解对方，并且你们也没有找到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更合适。 嗯， 啊，你们到底应该怎么沟通，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没磨合好。所以他会在婚后出现很多的问题，然后同时这个里面还夹杂着一些客观的问题，比如说房子写不写你的名字，对吧？那这个你们花的钱啊，然后包括怀孕等等，就很复杂的东西，最后搞的这个问题就你现在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很麻烦。但我想请你从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虽然你前面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的这个婚姻状态有没有可能改善？ 嗯， 如果有改善，我觉得前面的付出啊，当然他当这个婚姻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你们两个人真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能前面的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啊。那如果你们两个通过你的努力，这个婚姻状态还是没有好转，那最终你前面的这个付出，你哪怕再跟他耗下去，就我们讲你就维持这种很奇怪的状态，然后不离婚的话，那你前面的那个消耗，第一没有补回来，第二你的付出会越来越多，你会觉得越来越不值得啊。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当下，当你已经意识到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尽快去做出一个改变，无论是通过一个积极的方式看看双方能否把这个婚姻状态婚姻关系修复，还是说你觉得已经不行了马上离婚，我觉得马上做决定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嗯，对，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我们会觉得我已经投入了那么多了，如果我离开一段婚姻关系，我可能什么都拿不到啊。 对 啊，或者说，可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两个人可能关系已经非常非常的糟糕了。 嗯， 我们这个评估的这样一个标准是，我如果离开了这个婚姻，我的损失。不是情感的问题了，而是在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对，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那个不甘心在作怪，就是我不甘心，凭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最后我什么都没得到，或者凭什么让我损失那么多，然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这个不甘心是最可怕的。我们觉得不甘心是我们希望去惩罚对方，或者是让对方也有一定的损失，我们心里才好受。但其实最后惩罚的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消耗，反倒是当你真的放下，然后去规划你未来的生活，那个才是真正对自己好的一个状态。 对，已经损失了一些了，包括自己的情感哈。 嗯， 如果有一段关系继续下去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及时的止损。 对， 不然的话你还会消耗你的精力、情感。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消耗， 对， 往往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大半辈子就过去了， 对， 甚至一辈子就这样走过去了。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每天我们节目中要和大家交流的。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您可以参与，我们期待着能够收到您的微信或者是新浪微博的留言，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微信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新浪的微博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这样的方式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会解答您的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大雨过后的眼泪，挂在装满回忆的橱窗，我却不想忘遗忘那些心碎的形状，即使一个行囊陪伴着我到世界流浪，我让悲伤都装上翅膀，再见了就不能倔强，该忘了你对不对，怕